平日是青少年学生14号在金日成广场举行一场以白头山与青年强国为题的大合唱演出，庆祝祖国解放71周年。演出以合唱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《金日成将军之歌》开始，推出了大合唱《金日成大元帅万万岁》、口琴大合唱《密林中的凯歌》等丰富多彩的节目。有关部门干部、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和平壤市青年学生观看了演出。